今天呢就這個奪命撈鬆呢就奪了咖喱飯的名單咁啊這個苦主除了曹永廉之外呢最大苦主當然就是歐樂軒和這個咖喱飯啦 短命議員 不是曹永廉都起碼有些藍絲去幫襯他啊是 曹永廉為什麼成為苦主啊現在 剛剛他好像求饒啊他說大家即手下留情因為其實他現在 喂他串嘴他說那些黃絲串嘴不是只是撐警呢單嘢嘅喎，之前已經喺度少人嘅咯喎。 舊年咧佢就聊 啊， 聊啊資豐先嘅， 係咯， 就話唔知佢咩食屎黃絲啊之類嗰啲乜嘢， 又叫佢死啊咁嗰啲咁嘅嘢，好難聽嘅啲説話係。 其實好把口好臭，而且咧佢講嗰啲嘢咧，其實係冇 point， 純粹係即係 發泄 發泄嘅啫。 漫罵 漫罵嚇， 咁求咩謠啫？理直氣壯撐警係嗎？ 咁啊，有四個牌子啊嘛，曾經揾過去拍廣告嗰啲， 但好似見到仲有一個啊， 一至兩日之內突然之間四個牌子同佢劃清界線啊嘛。 呢啲叫咩啦？佢呢個叫做行形式，唔係好似叫做係行形式割席定係點樣啊？係凌遲式啊，一刀一刀咁片落嚟， 都係割㗎啦，就唔係一嘢割落去， 係 每人割一下。 佢可能一個嘅廣告都全部冇㗎咯，所有廣告商揾過去嘅都出事。 喂，嗱，我就有一個問題啦，既然你講到呢個撐警嘅勢力咁大。由香港是全面呢個赤化，係嘛？藍絲的商界多的是， 沉默大多數。 點解美心不揾佢代言呢、 嗯、 加埋優品360，加埋港鐵，加埋國泰。哇，大佬，如果我是曹永廉，使乜道歉啊？ 係喎、 啊，使乜叫人放過我？ 呢、這個叫做因為呢個安心事件冇揾阿黃心榮之後，應該可能揾佢喎。係 咯， 係喎，唔係即係呢個就係叫做沉默的大多數嘛。如果大多數的話，驚咩啫？ 是不是有沉默大多數區議會就怎止得回57席就 是咯。所以我看到很陰功的那個劉曉明呢在英國的大使就跟那個 BBC 的記者辯論嘛，大佬喂不是你輸了怎樣大多數啊 這個就是謊言來的，沉默大多數一定支持中共和這個政府，這個是浪費的。沉默大多數可以因為不得閒，可以因為睡過龍，可以因為不喜歡投票，根本不喜歡選舉，各種各樣的理由，你怎可能硬騎劫就說他代表，如果曹永廉真的代表沉默大多數就不用求饒了， 就是咯， 是不是，只是代理美心集團，你想想騎下咩 CMP Live 啊、朝廷啊， 係啊，好多嘅。 喂，大佬嗰個 odd chart 都睇唔曬。 飲食集團嚟嘅，即係可能有成幾十個唔同嘅名堂嘅。 喂，淨 係 代理一間吉野家都掂啦， 好犀利啊！吉野家而家都唔掂啦，而家都有個天敵啦，喺香港啦， 新嘅牛肉飯啊嘛。 如果你而家去嗰個亞街老街十字路口旁邊個位啦，咁已經有一間新嘅咖喱牛肉飯嘅啦，已經 係。排緊隊啊！而家 排隊啊， 係嘛？銅鑼灣啊，係咪？銅鑼灣都有啊，係咪？係 嘛？哇！犀利喎， 即係嗱，曹永廉。小丑就不要理他了，這個等大家懲罰他了懲罰到他，我想凌遲這個字也挺好，凌遲式割席， 凌遲是在說千多刀， 凌遲你知不知道怎麼做的？ 我知道啊，很痛苦的， 是他是有個漁網，是啊，很小的漁網，啊，然後綁下你的身體，那麼漁網和漁網之間的肉物就出來 擠了出來， 擠了出來 就是片那塊， 一刀一刀片，是片夠一千刀， 即是好像北京田，北京填鴨那樣的， 是無限延長你步向死亡的時間， 是 的，如果你是有你知中國大陸傳統以來都是行賄有錢大曬的嘛，咁你如果行賄有賄子手咧，佢就凌遲開始嗰陣時候就先窩你的心臟一刀，整死你先。咁佢之後片你咧，其實你已經死咗。 哦，即係呢啲就係 呢個好事嚟㗎啦， 行賄咗㗎啦， 即係減少佢 唔使唔使割足咁多刀，你第一刀已經 hem 咗㗎啦。 即係好過好過俾人噴哥羅芳喎，呢個 係啊。咁啊，睇下曹永廉可以割到幾多刀啦。咁啊，另外一個排住隊嘅姚盈盈。 齊上齊落， 係啊， 巴打斯打嚟噶， 係啊， 咁咪咯，我都話美心唔優冇代言人啦，係嘛？男嘅有曹永廉，女嘅有姚盈盈。 政界咧就阿何君瑤，我發覺，因為上個禮拜咧，咁就佢唔 係 啊，立法會啊，喂，冇一個人同佢護航啊，搞到而家俾係咪立法會開調查委員會啊？而家 係啊，係咯，雖然排隊有機會會排到差不多2020年的五月或者之後的，因為現在手上還有兩個調查委員會在進行當中，但是那個是重要的嘛， 為什麼 說就是你們建制派都跟何君堯割席的嘛，他這種極極端的一種的鬥爭手法， 最早是香港01香港01在區議會選舉前出了一個不支持名單，包括何君堯和黃威信的嘛， 同埋 即係兩大七二一嘅主腦都， 仲有梁君彥都唔俾面佢啊！佢喺立法會嗰度，你唔好講粗口啊，咁樣樣啊！ 哦，唔係，佢係好過分啊，因為佢用咗啲非議會嘅語言，唔係啊 ，PK 啊 ，DLLM 啊嗰啲咁啊， 係咯， 全部讀曬出嚟㗎，係。 上次係因為咩啊？食羊腸啊嘛，好似係嘛？ 係兩個，其實係兩個調查委員會㗎，無論係郭家麒就佢喺呢個嘅七二一同埋。毛孟靜投訴佢講呢個羊腸即係涉及侮辱啊、歧視啊嘅呢啲咁嘅言論咧，就去即係 咁人哋又上中央電視台接受訪問噃，係咪？你同佢割席啫喎，北京唔同佢割席喎。 你嗰邊割完 會唔會收風收得慢三個月咧？ 我真係唔知啊，大佬啊，真係呢個宣傳系統咧，就同其實佢自己本其實唔係好大代表性嘅啫。坦白講，即係等於你而家見到中美貿易問題，你而家公布咗話要簽個協議，人民日報唔報㗎？ 唔敢報啦，大佬，現代李鴻章。 是啊，叫習紅章啊嘛，而家叫做 乜？唔係講到好架勢嘅咩？點解會簽嘅咧？咁樣係 喂，大佬，即係坦白講，這個就係凌遲式協議，又係逐刀割，先買翻農產品先，260億基礎，再買多34億，340億，跟住再買多2000億美國貨，咁咪未完嘅噃。其實呢個頭盤嚟嘅啫喎， 係 㗎，中間嗰啲咩？2025中國製造的產業政策啊， 唉，大把啊，呢個 金融業的准入啊，全部未傾嘅喎。 嗱，所以咧就當中心咧。 上年年底我哋已經講中美貿易戰啦，幾時傾，幾時拗數咁講下講下，而家已經2019年11月，你諗下拖咗幾耐 啊？咁長黃牌節目嚟啊，中美貿易戰啊， 係咁拗喎，俾美國。 其實而家真係悔不當初，因為其實舊年如果你禮拜，你如果你係 如果簽咗 五月簽咗嘅話，就唔使好似而家咁慘啊，大佬啊。 其實會唔會一月唔敢冇人去簽咧？ 唔知啊。 如果冇人去簽，不如派梁振英去簽啦，話曬都係政協副主席， 好過佢喺呢個 Facebook 嗰度喺度。 但係而家收咗皮咯噃，梁振英係 嘛？係 係啊， 冇再出 post 啊， 冇再啦，冇再， 冇再每日喺度追蹤邊個落廣告喺蘋果啊嘛。 唔係，我見佢今朝仲有喎，佢話唔知咩，佢宣傳嗰個805個網頁咧，佢就話 篤灰網 係啊，佢話而家咁啊齊上齊落冇啦，而家有人篤灰啦，即係咁樣講啊，佢講呢啲乜嘢啊？ 督佢啊嘛， 唔知啊。 好啦，翻嚟就講翻呢個苦主先。 係。 咁今日咧就法庭就阻止你同阿歐樂軒上訴啦，就呢個選舉呈請嘅 拒絕批出呢個上訴嘅許可證。 咁、就即時就失去咗呢個議席。嗱、咁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未必分得清楚個內容去脈。咁、Gary 你可以講下呢、這個選舉呈請方式去推翻選舉主任嘅決定。因何而來，同埋呢種方法而家導致嘅後果係幾咁荒誕，而特區政府係究竟犯咗乜嘢重大嘅錯誤咧？ 好啊，嗱，首先咧就係周庭同埋劉永康兩個嚇，分別就喺港島同埋呢個新界東啦，參加2018年嘅3月11日嘅補選嘅嚇。咁啊，補選係因為之前嘅 DQ 而即係令到議席係有 即係梁啊，唔係梁 羅冠聰 啊，羅冠聰。 新界東咧就係梁仲恆， 梁仲恆 係啦，咁樣係去出現呢個情況。咁佢哋兩個咧就被選舉主任咧就剝奪咗佢哋嘅參選權。咁但係咧。就在個過程裏面就沒有讓他們答辯的機會的， 即是說現在法庭針對的就是個選舉主任，那兩個選舉主任叫什麼名字？我 post 有兩個，是啊， 三個的， 三個， 那個何麗常是之前的、 okay、 這個鄧如欣， 鄧如欣 和這個陳婉文，陳婉文很熟面，我以前見過在政府的時候，94年加入政府 應該是港島的、 好了，就一個就是新界東， 是 那這個陳婉文和鄧如欣就聽從這個中共的指示，就執行這個 DQ 候選人、就審查候選人的政治傾向， 是啦， 那然後就說他們就不擁護基本法、所以就 DQ， 但是他和以往的分別就是這兩個蛋散就懶到呢、基本上都沒有去問周庭和劉永康， 不給他機會， 給他機會他、現在法庭通過選舉呈請就說這個選舉主任的做法就不恰當、 但就不理想的、那個、判決是因為呢其實呢他是沒有完完全全是推翻這個選舉主任的 DQ 權的， 第一步大家首先不要以為這個公義得到彰顯，在這裡鼓掌、這個法庭是肯定了這個 DQ 制度、只不過這兩個蛋散、DQ 主任呢就偷懶，連問多一步都不問，就這樣直接就 DQ 了劉永康和周庭，所以導致個法庭就是說，喂，你鋸人之前你都問一下，喂，現在老粒喎，你肯肯給錢先，那你得肯給了，那就算了，那就合法，現在就這樣嘛，是啦，咁原來咧就 佢就唔係剝頭糖剝咗你先 ，DQ 咗你先，唔俾你有任何嘅自我繳械。 咁所以我就話大家千祈唔好以為用選舉呈請方式可以推翻 DQ 制度，呢個第一大謬誤。選舉呈請嘅方式喺法庭裁決出嚟係強化呢個 DQ 制度，只不過就係話法庭話呢兩個垃圾 AO 係冇喺打劫之前問清楚被劫嗰個人願唔願意銀荷包出嚟。就係咁啫， 係啦，同埋呢個係有受制於一個案例嘅，嗰個案例咧就係1995年劉山青案，當其時咧佢都係透過選舉呈請咧係去即係挑戰政府一啲嘅處理 啦。好似因為佢喺內地坐監嘅時間係不符合嗰個參選 類似咁樣，但係咧就冇用到呢個嘅司法覆核。嗱，選舉呈請同司法覆核唔同嘅，咁啊確立咗咧就話，咦，如果你作為候選人你嘅選舉資格係即係受到質疑，冇獲得個參選權嘅話咧，就只係能夠透過選舉呈請咧，係去尋求公義或者攞翻個公道。咁但係因為原審嗰陣時咧，就做咗個裁決，就只係話部分，因為選舉主任只不過冇俾你答辯機會啫，佢係冇否定呢個選舉主任嗰個 DQ 權嘅。咁所以我同歐樂軒咧就希望咧透過去終審法院嗰度上訴咧，係去釐清嘅，進一步釐清嘅。咁但係去到終審法院好可惜啦，馬道立法官咧就講出一個殘酷嘅事實啦，就係因為你哋選舉而即係而家選擇。周庭和劉永康是透過選舉呈請，而選舉呈請的 remedy 就是那個製作的方式、製作的補償的方式呢，就只是能夠透過宣告 選舉無效， 選舉無效不單止選舉無效，就是在那次選舉產生的當選的人，即、就是我和歐樂軒呢就是非妥為當選、出來的客觀效果就很吊詭也很荒謬呢，就是明明犯錯，透過這個政治審查是去 DQ 候選人的選舉主任呢，就好像不需要是去找數，不需要承擔罪責。 那個何麗常之前的 DQ 主任不是升了職， 是 十幾年都不升， 是 DQ 主任不是升職。周庭和劉永康呢 即係冇得到適當嘅補償啦。我同阿歐樂軒咧就受到懲罰啦。仲有 選民咧， 係啦，港島130,000選阿歐樂軒出嚟，新界東180,000選我出嚟嗰啲咧，就喺個議會裏邊咧就少咗個代議士幫佢哋行事。咁、大家睇下啦，好似新界東咁樣，加上阿毛哥之前嗰席係元兇咧，本來明明係9立法會議員係去代表全個區、接近1,000,000名嘅選民，再加埋實際人口係講緊大約1,600,000嘅話咧，你而家係得翻7議員。是代表他們、個工作壓力大了，在議會裏面又少了2議員、這個其實就在憲制上是很不符合公義的、市民是少了人是為他們發聲，在議會那裡代表他們的利益去監察政府。 還有我覺得後遺症很大是什麼呢、就是用選舉呈請的方式推翻選舉結果、只要是個 DQ 主任犯錯或者做出一些、不合乎法庭要求、法律要求的事情，就可以咁樣去推翻個集體結果，即係咧，其實咧就會變成一個叫做蠱惑的槍啊。如果只要 DQ 主任係胡亂咁樣求其 DQ 一個參選嘅建制派嘅人，好啦，佢就唔出聲，然後一路到選舉結果選出嚟，新東，原來泛民今次大勝，7席裏邊泛民攞咗5席，新東剩翻得個陳克勤同埋呢個容海恩咁樣，咁啊郭佩凡輸埋，咁好啦，呢個潛藏嘅建制派被 DQ 的人就衝出嚟啦，然後就由他去進行選舉呈請，同呢個選舉主任夾定。選舉主任咪到時求求其唔做，唔問佢嘅政見，咁啊照 DQ 咗佢，用翻而家呢個陳婉文同埋鄧如欣嘅方式去 DQ 周庭，同埋 DQ 阿劉永康，咁咪得咯。 係啊，同埋 只不過佢由劉永康、周庭轉咗做一個叫做陳大文。或者大波民咁咪得咯， 同埋嗰個因為換屆選舉就唔係好似2018年嘅3-11咁係補選啊，嗱補選就一席啦，今次就講到歐樂軒、新界東我就 好危險喎、換屆即係 係啦，換屆選舉係所有啊，新界東係講緊9席，新界西係9席， 即係成區攬炒， 港島5席， 全港攬炒啊！ 你突然之間議會立法會裏邊，譬如話70議員嘅話咧，係少咗可以最惡劣嘅情況，突然之間冇咗9或者更加多，咁個議會咪空轉咯？市民又要即係可能政府用了很多勞民傷財大量的公帑，又要搞補選，補選出來又永續地去搞這種這樣的政治篩選，其實是很沒有效益的，同時是破壞議會， 即是他放了操樽開， 他 這個操樽開就是這個 DQ 主任、只要 DQ 主任繼續好像這個陳婉文和鄧如欣這樣的方法、是沒有詢問候選人的情況底下執行這個僭建的 DQ 政策的時候，咁任何人都可能可以喺選後成功推翻呢個選舉結果 嘅。其實每一區都可以擺隻旗出嚟， 每一區都擺隻操樽殼。 係啦，咁然之後咧，嗰、那個被 DQ 嘅人咧就唔聲嘅，本身就嚇、見到唔對路啦，係啦。 一見到啊鄧家彪又輸埋，郭佩凡又輸埋，係嘛？跟住周浩鼎都輸埋，咁咪即刻。呢、這個起義咯， 用選舉呈請嚟做反台咯，其實 用選舉呈請嚟反台推翻選舉結果咯。好啦，你話咁佢選完未必一定建制派贏，對唔住。當你咁樣勞師動眾咁樣去進行呢個選舉，選民都疲累，補選嘅投票率係會比改選換屆嘅投票率係低嘅。其實 正常嚟講係低咗10%。 任何嘅國家都一樣嘅，因為補選佢唔係全港性，同埋大家要覺得誒由你，即係嗰個投票嗰個動機冇咁強嘅。所以他只要一推翻的話，他就很大機會在補選裏面跌到一兩席、所以這個漏洞，這個肯定是一個漏洞來的、怎樣可以填補呢？你看到立法、這個、政府這個聶德權就沒有出來說話的、是啊， 他現在說就說想有些改動、接下來2020年的立法會正規選換屆選舉能不能夠有個叫長者排隊優先隊伍， 我 就只是說這些很輕微的行政措施的改善。 如果這班垃圾要繼續做下去，只有一件事，就是立即取消這個僭建的 DQ 制度、香港有立法會選舉由1991年以來根本就沒有引入這種這樣由選舉主任的政治思想審查的方法、從來所謂宣誓效忠就是大家只是在那個的當選之後去宣誓效忠的嘛，所以不存在在選舉之前個選舉主任信不信立你擁護基本法，這是僭建的東西根本是、所以你現在變成就是一個呢去事後推翻結果輸打贏要、其實就是 VAR、英超裡面明明迪基亞被人撞到彈開了，然後彈到連迪魯夫入網的了，看完 VAR 之後球證竟然判入球有效， 咪就係咁啫嘛！而家係， 又或者係球明明係球證 公平啲， 球證犯錯，點解兩隊足球隊係去受罰嘅咧？咁樣而家係咁啊，係。 唔係啊！而家球證犯錯係贏咗嗰隊受罰啦， 都係都係。 而家唔係兩隊一齊受罰啦，係贏咗嗰隊受罰，所以你唔到你唔怒氣喎，我覺得真係。同埋你係俾建制派一個咁樣嘅木馬屠城嘅計劃喺度嘅喎，而家係。如果林鄭月娥唔出嚟解清楚，究竟你往後嘅選舉？是怎樣搞先？ 嗯， 喂，我覺得如果是這樣搞下去的話，他很大機會就埋伏一支奇兵在這裡， 嗯， 就是推翻這個選舉結果。那好了，現在我想問一下你，他會不會不搞補選呢？ 有這個可能的，這個是觀乎兩個的考慮啦，一個呢就政府很多時都可能用的了，啊，時間很倉促啦，因為根據法例呢就話喺任期完結啊，正路咧就係2020年嘅9月30日，任期完結之前嘅4个月之內，如果有呢個議席嘅懸空嘅話咧，就可以因為太過倉促啦，得4个月嘅時間咧就唔搞補選。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係2019年嘅12月中嚇，咁啊離開2020年嘅5月30日咧就要整整5个几月嘅嚇。咁換句話講咧。理論上，如果政府是依足法規、依足過去的做法呢，就一定要有搞補選， 即是一定要選啦，就有成5个月的空窗期。 第二個就是政府有沒有考慮到，或者可不可能考慮，哇，再有另外一次的民意公投啊，又或者是即是做一個即是變相的公投啊，繼續向政府施壓啊，聚焦民意的海嘯啊，咁樣會不會對他的施政是不利呢？繼續是去錯這個建制派的鋭氣，甚至乎呢牽連埋嚟嚟緊2020年9月嗰個嘅換屆嘅立法會選舉咧，咁樣佢會唔會有呢個嘅考量，從而就去拖延，甚至乎唔搞補選咧？我懷疑政府咧係有諗呢樣嘢嘅。 呢個好難講得通，因為其實如果你睇翻4年之前咧，其實係梁天琦同埋楊岳橋的補選就是差不多時間而已嘛。 哦，那次就是怎樣呢？那次 還問一點， 就是9月是，啊，9月的11哥， 啊， 就宣布說自己不再做了， 啊， 所以呢就在2月的28號 是啊， 228是去搞補選， 那次很問一點的，那次 是，啊，如果你說2018年311就是怎樣呢？311選舉嘛，是不是，那次是怎樣？其實是1月中，是1月中， 1月中出缺， 不是而家就要公布出缺啦，法規上邊我係今日就要出缺噶啦。21日之內咧，立法會嘅秘書長咧就刊憲，但係嗰個刊憲係以今日作準嘅，嚇喺今日作準。咁跟住咧，如果真係要搞補選咧，其實咧快到咧喺 農曆新年之後翻嚟， 農曆新年之前或者之後就要開始俾人報名，兩個星期嘅空檔期，6个礼拜選舉期，咁你就先能夠趕得切喺3月、4月係去搞補選啊！係 嗱，我覺得佢一定會用行政理由唔搞噶啦。我覺得點解咧？因為補選好大機會都係泛民贏，特別係新界東，我諗港島咧，咁佢就唔搞噶啦。咁仲有大家唔好留意，唔好遺忘咗陳海欣嗰區，劉小麗都係咁樣。在 DQ 主任沒有問過他的情況底下被 DQ 的，他那個排緊期，現在 他排期， 他 排期呢 可不可以 speed up 呢？其實 要逼了，這個， 是啦，因為你有判例了嘛，你有判例的話，你馬道立你要 speed up 劉小麗的 case 的，如果是這樣， 這個公眾利益來的， 這個公眾利益來的，你沒有可能就剝奪了劉小麗的當選機會的，如果是這樣，因為他實際上再退下去的話，就退到已經去到五月就不用選了，是 啊， 因為已經接近他那個任期呢屆嘅換屆之前，仲 冇過嗰只，而家都仲係排緊期，佢都係上訴嘅，其實係。 嗱，所以我就係話，而家搞到亂曬龍咧，你真係眼火爆。香港嘅選舉制度從來都係簡單明確，選舉主任嘅角色從來都只係做一啲文件資料嘅核實。所謂選舉資格就係你有冇刑事案底超過幾耐啊？是不是一個符合規定直選的中國公民的資格啊？ 有破產啊？是不是破產之後的五年 啊？有沒有破護照啊？有沒有破過產啊？這些東西。現在突然間僭建一個思想審查出來。所以我說很簡單，在香港的制度裏面是沒有辦法制裁這些仆街的。現在只有打電話給Solomon Yu。 不用打電話啦，在Twitter留言就可以了。 快點，將這些這樣的DQ主任全部ban曬他們，連美國戶口都不給開。真的，美股都沒得炒，不要說去美國讀書、旅行，什麼都沒有，因為你在美國一做，其他會跟著做的了，我覺得，那沒辦法，我覺得，很多人說公務員加人工，你們應該放他一馬，我說你看到這些人，大佬好人好者，90年代加入去做政務官，都未到97，已經是做到這麼賤格，是嗎？以往，當 中共交一些任務出來，律政司的責任就看清楚這些任務是會受到司法覆核或者法律挑戰的，就要告訴北京是不可以這樣做的。現在不是揸了之後，你看林鄭月娥政府和梁振英都是做到加零一，有這麼噁心做到這麼噁心，有這麼絕做到這麼絕， DQ 由這個立法會去到朱凱廸的這個鄉事委員會的選舉， 村長， 村長選舉是去到這麼基層的選舉。那你想想，如果沒有這些 AO 合作，沒有律政司裡面的垃圾垃圾律師，我再說一次，在律政司裡面那些有沒有一個出來站出來告訴政府這樣做是不行的？沒有，全部一起。現在結果就由 Gary 和歐樂軒去承擔，還有劉小麗去承擔這些這麼荒誕的政治結果出來，是破壞了香港市民對香港民主選舉的信任。你再搞多幾次補選，那些人覺得選舉已經不是一個神聖的工作，亦都唔係一個咧公平嘅遊戲嚟， 又勞民傷財，又會疲累， 越嚟越反彈越大啊！根本係佢就志在玩到你個選舉爛曬為止。有中共插隻手落嚟嘅嘢，一定玩爛你嘅，玩到你殘，玩到你爛，然後跟住大家咪開始咩？咪信佢嗰套民粹咯，唔再信英治時代留低嗰啲嘅核心價值嘅制度。呢、這個就係你個立嗰個用心嘅險惡，其實係。 同埋特區政府好似仲係未睇到嗰個問題嘅結晶，你打從2016年以航，即係出現嘅六次嘅 DQ 嚇，連大 嗰個肆 意地破壞個議會之後咧，就連就因為膽先至係去行到六個月前開始係去推動呢個送中啫嘛。 佢就因為 即係咁惡劣，個政治嘅情況急轉直下惡化，係同 DQ 係有絕對關係嘅。 DQ 點解擴大化，亦都係因為香港特區政府呢邊對中共變成呢個鷹犬奴才，唯命是從。佢連據理力爭、據法力爭呢一下都唔做，交落嚟嘅政治任務就做到加零一。你睇下呢個警總似乜嘢？呢、這個鄧炳強一上場就將嗰個服務承諾改咗做咩啊？忠誠勇毅，服務市民咪變咗服務政權。好啦，仲撲街就將個警察總部嘅大堂變咗個棋盤喎。 係真係。 頂你個肺！即係話警察係中共嘅棋子，自己認喎， 篤篤咁， 自己衝出嚟認喎。我就話，我哋不如夾錢就打造兩個石雕擺喺大門口，一隻狗一隻鷹，咁就 perfect 啦，係咪先？ 鷹犬啊， 係啊， 咁啊變咗連登鷹同埋連登犬，我可以整個， 係喎，整個連登鷹。 即係你諗下，做契弟，大家都唔想認自己做契弟噶嘛。但係而家竟然一個警察嘅頭目是走出嚟承認我是契弟，我是中共的棋子， 啊、 我是黨的鷹犬， 大陸化的美學啊，真係嘔血啊，真係。 喂，冇辦法㗎，你知唔知啊？因為小熊維尼的水平咧，佢欣賞佢欣賞嗰啲擦鞋仔的水平， 係啊， 係要即係點講啊？係要擦鞋擦到出煙。畫 即係佢先會明嘅， 畫埋條腸都唔得。 你咪睇下大陸咧， 係要畫埋條腸裏邊嗰條蟲。 就係琴日啫嘛，呢、這個記協啊，中國記協修訂咗呢個記者職業道德準則，就以集思想武裝頭腦啊，大佬。 你真係 點樣咧？我想話， 我真係唔知啊，大佬。 集思想，即係佢 第一集係冇思想嘅， 係冇思想。 你點樣用一種冇思想嘅嘢嚟武裝自己頭腦？ 係 咯，咁啊堅持道向正向，呢啲就係記者啦。咁你大陸仲邊度有記者可言啫？其實係。係嘛？你難怪喎！你而家美國佬就將你大陸嗰啲記者，包括文嗰啲咩人民報啊嗰啲啊，全部將你做呢一個咩啊嘛外國代理人身份啊嘛。 係啊， 係嘛？ 啱啊！ 咪當你係咪當你係間諜咯？你邊度係記者 咧？行為就係間諜， 咪就係咯。 行為就係間諜。 你仲喺度話咩新聞自由乜乜物物？你問下你自己，你邊忽似記者啊？我想問。 你睇睇喺英國鬧事嗰個保守黨嗰度年會嗰度。 張林林係嘛？ 嗰條友咪又係而家俾人刑事起訴啦。係 啊， 係嘛？邊一忽似記者？我想問下。每一個人都在外面表演，然後諗住翻去大陸變咗做網紅，然後被捧為呢個民族英雄、國家英雄。你估嗰啲曹永廉唔係諗緊呢啲咁嘅嘢咩？只不過因為今次被人割凌遲式割隻，割得太緊要，肉痛啫嘛。而家 學呢個光頭警長，點知學唔到咁樣係？ 喂，佢好似喺順利區呢個警察宿舍開茶餐廳， 應該唔受生意㗎。 應該唔受生意。 係咯，因為其實你啲差佬而家好驚啊嘛，出去食啲茶餐廳咧，飲 落毒啊， 凍冷冰啊嘛，凍冷凍啊，個個都驚啊嘛， 擺啲嘢落去啊， 真係凍冷 加料。 真的凍檸檳 係啊，大佬啊，真係，所以而家，所以佢哋應該有個咁樣嘅 incentive 去幫襯翻佢哋啲人嘅，藍色經濟圈啊嘛。 如果有藍色經濟圈，阿曹永廉就唔使割席啦，係嘛？ 佢話咩手下留情，佢話 使乜手下留情啫？大無私樣走去敲阿五色青年啦，再唔係叫阿 何超瓊請佢咪得咯，係嘛？兩大呢個 唔 翻，所以問題咧，嗱咁所以我就話咧，呢個 DQ 主任啲作惡呢單嘢咧，而家唯一揾就係揾美帝出手嘅。 所羅門魚， 如果唔係你香港制度，你諗下嗰個何麗常第一個執行 DQ 任務嘅升咗官啦。嗱，十幾年都唔升嗰啲咧，喺民政事務局咧，其實已經係證明係呢個 dead meat 嚟㗎啦。 嗯， 根本就係 退休嘅應該。 退休㗎啦，喺執行部門嗰度。啊，結果大家就當咗呢個 DQ 就係政壇呢、這個政壇春藥啊。食完之後就發發聲喎，即係 DQ 完之後，個個嗰啲準備等死嗰啲咁樣嘅 AO 咧 ，AO 裏邊大家唔好以為係精英啊。嗰四百幾人裏邊有三百幾人係唔做嘢嘅，其實、根本就喺度等死嘅。咁好啦，而家。哦，原來做完核突嘢之後咧，就有獎賞，即係等於即係點解要畫公仔畫出條毛？因為阿頭就係要呢啲核突嘢啊嘛，阿頭中意又滴蠟又剩噶嘛，係 做到加零一， 係啦，做到加零一 畫出獎嘅， 係啦，咁所以而家咪變成劣幣驅逐良幣咯。如果你做一個有立場、有操守嘅政務官，你根本不能生存，係乜？你話唔做啊？即刻調走你，即刻調走你。係嘛？咁我想話，如果公務員想加薪，唔該所有 district officer、政務專員，因為地區嘅政務專員就係兼任選舉主任噶嘛。唔該你，如果你哋唔承諾、唔執行呢個 DQ 嘅話，斗領都冇加。 同埋呢個顯示喺最新嘅調查啦，而家最新一個去申請做 AO 同埋 EO 嗰啲人數大幅減少，少咗三分之一。 以前就天之驕子。 係啊，以前個排住隊話畢咗業之後咧，就去申請入去政府做 AO 啦。好似港大仲要 second A 先至可以。 正路 警隊咧就令到全線嘅紀律部隊咧都有評分下跌嘅趨勢。 係 啊，跟住 AO EO 咧。AOEO 因為政府做得實在太差了， 但 係收譽為伍就唔去考。 你講起警隊啦，過去呢個禮拜六啦，因為其實有撐警集會啊嘛，咁我見到啲差佬咧就已經開始揾啊嗰啲入境處嗰啲人咧去做特務 警 察。喂，但係其實嗱呢兩日咧就唔需要用幾多警力㗎。嗱，因為我 suppose 咧就以前就係話點樣要用到特務警察，人手取盡嘅時候先用㗎嘛。你而家人手未取盡，點解會用呢啲特務警察咧？ 我嘅理解或者我嘅演繹咧，就係佢係想用。其他人嘅群去冚自己嘅腳，就唔係淨係警隊咧，就孭曬飛， 其他紀律部隊 啊，就要拉其他紀律部隊一齊。呢個亦都配合埋而家呢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阿羅志剛啱啱喺立法會星期三講完，就話完成咗呢個侮辱公職人員罪，係 啦， 咁啊而家交俾律政司咧就去即係去審視當中咁樣。 即係由辱警罪變成侮辱公職人員罪。 喺上年啊，上年嘅建制派民建聯啊、保皇黨嗰啲都仲係講緊辱警罪啊，今年開始轉口咧就講話侮辱公職人員罪。 哦，咁即係鬧啊！ 其實係咁樣噶， 係 啊，係啊。嗱，今日阿袁秋、阿蔣麗雲啱啱 好啦， 唔係啱啱出手啦，佢就喺度講，佢又講錯説話。呢個蔣麗雲就話：，誒，立法會議員唔屬於呢個公職人員㗎，咁啊，你鬧我哋都得咁樣，咁佢又搞錯。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阿林卓廷係啦，阿林卓廷就即刻提醒翻：，誒，你唔好忘記啊，喺2000年嗰陣時啊，貴黨啊，即係民建聯嗰陣時嘅程介南副主席咧，就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啊。即係立法會人都係公職人員嚟㗎，佢而家係講緊話你香港人普通市民唔能夠肆意地係去侮辱呢啲公職人員，無論係政府官員或者立法會議員，即係咁啊，虛怯到咁。 我連阿陳志雲嗰個位置都係公職人員嚟㗎，係 嘛？ 發牌電視啊，係 嘛？ 係啊，你以為淨係呢個官員啊？係 啊， 佢而家將個網殺到咁寬， 殺到好大， 咁啊啱啦，同蒙面法係一樣，我覺得。你即本立，我成日覺得 你就係想搞到你冚聲啊！佢想係， 但係你而家冇用嘅，你同佢講道理真係冇用。你立啦，即本立啦，係嘛？立完之後冇人遵守，然後我睇你點執法，然後跟住執法嘅過程裏邊擴大個矛盾，矛盾大到一個地步就係與民為敵，其實同禁蒙面法一樣啫嘛。我北京成日啲中間人落嚟問點解呢個止暴制亂會越止越亂，我話好簡單啫嘛，你咪喺禁蒙面法之後咯。你睇到㗎。全線摧毀呢個黨鐵，然後跟住魔法師一二三四五一路咁增長落去， 其實係多咗人蒙面啊嘛，包括尤其係差佬全線蒙面啊嘛， 牽連大啊嘛，中學生你又影響，小學生你又影響， 就是、 幼稚園都爭啲俾你影響， 所以你最好立埋呢、這個辱 公職人員法係嘛？我諗就集體攞住個麥咧，走去夜晚黑走去禮賓府門口嗌。叫做咩？何君瑤嗰個叫 DLLM Carrie Lam 咁話咧， 正規嚟嗱，正規嚟講應該係 D， 一句都唔得。 正規應該係 DNLM 嘅， 中共走狗嗰啲。 你嗰個臭西特首都唔得啊！我覺得係嘛？佢話你上庭，你點 proof 啊？ 咪咯，係喎。咁你要證明到你唔臭先得喎。 Don't go into the detail。休息一陣先。 嗱，今次搞到會嘅特色係點咧？是個自由選擇很大的，它其實呢就先是有這個沙律，然後呢就有大盤，然後呢就有小食，然後呢就有飯麵類，然後呢就還送了這個甜品和飲品，好像將點心紙給大家選擇，介紹一些重點東西給大家。首先這個就是韓式醬汁拌粉絲，就是香草燒羊髀拼辣肉腸，蜜汁丁香焗德國火腿，墨西哥醬燒圓條豬仔骨，黑椒豬手，韓式泡菜就搭餃子，這個就叫食雞拼盤，是的，是在小食部分的，這個是泰式肉鬆炒飯，咁咧就仲有海膽炒飯，係啦。我講價錢俾你聽先啊，去到15個人就可以夠15個人食。 一款沙律，兩款大盤，兩款小食，一款飯麵，仲送埋甜品同飲品，都係收1380蚊咋。聖誕新年大優惠。如果你揀喺11月20日至1月2日送貨，仲可以優惠價330蚊換領火雞一隻，請人嚟屋企開 party 食飯，哇！真係非常之有面喎 ，party 都開得零舍開心啦。 全力抗 敵， 勇氣智慧也永不滅。 俾 咗 三個啦， 俾咗 三個。 好，好，跟 住。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五大訴求，五家不 倒。好啊，等陣人民幣點樣？ 人民 幣翻番。 我哋仍然用幽默、自信、樂觀嘅態度去面對香港嘅未來。 我哋將佢變成係每一個我哋故事設計嘅故仔。 大家要記住，我哋 好 好嘅。 面对暴政，我们不是用暴力对付他们，而是我们用幽默、自信去对付他们。 啲警察喺圍困呢個理工大學嗰陣時，香港人係將不可能變做可能。 解散警隊， 出隊龍門， 光復香港， 前路光明。